如果有一日所有的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在一个自己所理想的乌托邦，你说几咁好呢？ 今日我们终于找到属于我们小凤迷的乌托邦随想台。 随想台星期一大细路。 I'm blue every Monday thinking over Sunday that one day when I'm with you it seems that I sigh all day Tuesday I cry all day Wednesday oh my how I long for you and then comes Thursday gee it's long it never gets by Friday makes me feel like I'm gonna die but after payday is my fun day I shine all day Sunday that one day when I'm with youThat one day, it's a fun day. Sunday is my day with you. 能留让那时钟停不走横胸骑太多事偏生生的个不休两夜不能留留恋烟消楼横天宫白无期偏丝丝晨光透露也是多么的温时候两夜不能留只为不愿人儿走好欢乐时太短才相见又要分手走 手。 时间嚟到10:43嘅时间咧，欢迎大家咧收听今个星期日2月26日嘅随想台嘅大细路。你好，咁我系细佬啦。咁啊，希望咧今晚咧由而家开始，直至到凌晨12:45呢个时间咧，都会有我细佬咧同大家一齐咧主持呢一个嘅节目嘅。咁啊，除咗系有小妹姐嘅靓歌之外咧，亦都会有其他歌手嘅靓歌啦。咁啊，如果咧大家咧系想点唱嘅话咧，都可以咧登入呢一个嘅徐小峰全球歌友网里边嘅小峰聊天室啦。咁我哋咧已经有啲朋友咧。喺度啊，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噶啦噃。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不约而同咧，同入几两位嘅啊，我同另外一位嘅小风迷咧，就不约而同咁样拣咗呢一首《良夜不能留》。一来呢首歌咧，突然之间咧谂起系好想好想听嘅一首《不了情》，送俾你。除了如果在小峰聊天室里面可以点唱之外，如果在大家在这个留言区或者闲谈区留言簿或者闲谈区的话，都可以是点唱的。送给大家这首就是小峰姐唱这首电影的主题曲《不了情》，送给大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收到朋友的点唱了，以下这首歌就是属于 Joyce 的点唱。虽然现在这个春季都还未说是很滂沱大雨，不过送给你这首点唱。 忘掉倦意吧，在这一天之中，求请将我心轻拥，来吧，在此刻 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盈盈地望，唇边双双亲，想你同襟，拿去那点拘谨，扬言爱着，明天消失去，就让这一晚温馨埋没眼泪。这一片之中，求请将我身轻拥，来吧，在此刻，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缓缓地下，微雨潇潇片洒。这小房间能够免风吹雨打，就做对恋人相亲相爱，就让这一晚温馨埋没眼泪。 啱啱听过咧，有阿 Joyce 嘅点唱《漫天风雨》啊！而落嚟呢首歌咧，就系属于 Happy Lam 嘅点唱。属于小凤姐嘅喺1987年推出呢个依然专辑嘅其中一首歌，歌名叫做《风中感觉》。 催我要作出赌博，无奈我始终难受安束缚，无奈我始终也显得心冷漠。感觉不因生命里独自要天天也只身一个，其实我欣赏接受我甘苦，其实我喜欢我心中淡薄，爱也多怨也多，何时必须多一个，得到他失去。 去了真我，怀着恩衷说不错，这结果太痛楚，难道不可以一个小谷风中笑也一朵，陪着风里那真我。 在今个星期日里面呢，有一位的属于内地的朋友呢，就是 email 了一封 email 给我们的随想台，想听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阿晓的小小心坎。 心坎为何受处分，请不需他每日都灰暗，破碎了恶梦的幽禁，看看这世上有青绿丛林，常期望能被父母亲誓意去爱护给指引，纵有错也用心接近，交到也没要紧，关心爱护而行，让你心只懂责罚没爱心，令到小小心坎彷徨受处分，我从来也是要愿费心给他美丽眼神，让要他出生带着泪强忍，问这小小心坎如何愿降生，请不需他每日都灰暗，破碎了恶梦的幽禁，看看这世上有青绿丛林，常期望能被父母亲誓意去爱护给指引，纵有错也用心接近，夜夜做梦时没有泪痕，关心爱护而行，让你心只懂责罚换爱心，令到小小心坎彷徨受处分，我从来也是要愿费心给他美丽眼神，让要他出生带着泪强忍，问这小小心坎如何愿降心，请不需他每日都破碎了恶梦的幽禁，看看这世上有青绿丛林，常期望能被父母亲誓意去爱护给指引，纵有错也用心接近，夜夜做梦时没有泪痕，常期望能被父母亲誓意去爱护给指引，纵有错也。 少少心坎就嚟咋，呢嚟自1988年啊，喺宝丽金推出嘅呢一张重逢专辑嘅。咁啊，讲下咧呢一个嘅1988年啦。咁对上嗰三张唱片咧就系依然啦，同埋咧87演唱会嘅录音啦，咁同埋咧系别亦难嘅。咁啊，点解我会拣讲呢三张唱片咧？咁呢三张唱片咧就系同一时间咧喺88年咧就系咧攞咗每一张啊，每一张嘅专辑咧都攞咗300金呢个嘅金唱片嘅数字嘅。咁而咧，当年咧，80年代咧，喺呢一个嘅电视台咧，都仲有有呢一个金唱片嘅颁奖典礼嘅。咁我记得咧，小凤姐咧呢一届嘅金唱片颁奖典礼咧，就攞咗三张专辑嘅300金啦。咁哇，非常之犀利！我都估唔到咧，呢一个87演唱会咧，都咁多人咧系买呢张专辑嘅。我谂相信好多人嘅，除咗小凤迷嘅唱片柜一定有之外咧，好多朋友都应该会有嘅。咁啊，讲下呢一个嘅金唱片颁奖典礼咧，咁啊颁奖俾小凤姐嘅有两位嘉宾嘅。咁啊，其中咧一位咧就系阿肥姐沈殿霞啦。咁啊，而咧另外一位咧就系咧当年咧佢哋拍呢个《富贵逼人》呢三套电影嘅系列嘅一个系男主角啦，咁就系阿彪叔叔，咁就系啦，就系彪叔叔啦。咁就我记得咧，个嘅颁奖礼咧，咁啊彪叔叔咧就系话同小凤同阿肥姐讲咧，就话咧小凤姐咧系阿彪叔叔嘅偶像嚟嘅。咁啊亦都咧话咧喺台上边咧见到佢之后咧就系非常之神往啊，直头咧系乱到咧唔知讲咩好。咁亦都咧有一个要求咧，就系希望咧喺台上边咧小凤姐同阿彪叔叔咧系合唱一段嘅粤曲嘅。咁啊好得意嘅，因为咧阿彪叔叔咧就系港马出身嘅啦，咁同埋咧，但系佢就系一个非常之系多才多艺嘅一个嘅艺人啦。咁除咗拍戏啊、电视剧啊，咁都有唱过下粤曲嘅喺电影上边。咁喺呢一个嘅颁奖礼里边咧，咁阿彪叔叔咧就揸住张纸，佢话佢惊即系对住小凤姐咧惊到唔记得歌词，咁所以咧就攞住张纸就同阿小凤姐对唱一段仔嘅粤剧啦，咁佢就系讲开门咁样嘅啫。咁如果咧当年咧大家都有留意呢一个嘅金唱片颁奖典礼嘅话咧，都一定咧会记得呢个嘅情节嘅。咁不过咧系好可惜啦。咁喺上个星期前几日嘅时间咧，就喺报纸上面咧就睇到呢一个消息，就系彪叔叔咧就离开我哋啦。咁虽然咧就即系喺对上一次见佢嘅时候咧，或者系可能大家仲有印象嘅话咧，都系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嘅港产电影啦。咁好多时咧，彪叔叔咧都会有好多嘅表现出嚟啦。咁都通常咧都系做一啲爸爸嘅角色啦。咁我自己咧最有印象咧系富贵逼人嘅，因为咧我自己咧就有啲朋友都有讲过啦，就系话佢三集都有睇过，而咧我三集都有睇嘅，咁而且咧系三集都喺呢一个戏院睇嘅，就系喺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嘅时候。咁除咗农历新年系睇小凤姐演唱会之外咧，富贵逼人咧亦都系咧贺年嘅最佳消遣嘅节目嚟嘅。咁有啲朋友咧喺 email 里边咧就系、是、有同我讲过啦，咁不如咧都拣一首歌咧，咁送俾阿彪叔叔啦，咁样。咁我搵闻好多嘅小凤姐嘅歌咧，都好难拣到一首。咁不过咧，我希望呢首歌呢都可以呢代表咗我哋嘅一班嘅朋友啦，就係、是、好好咁样係怀念一下我哋嘅最可爱嘅马评人彪叔叔嘅。喺80年代呢，彪叔叔呢做咗好多嘅赛马嘅节目啦，咁同埋呢有好多嘅电视电影嘅演出啦，喺我哋嘅集体回忆里面咧，佢系一个非常之不可磨灭嘅一位嘅人物嚟嘅。喺呢度咧，送俾彪叔叔嘅一首歌，希望咧大家都对于呢位嘅马评人，呢一位嘅我哋心目中嘅爸爸，永远都系非常之怀念嘅。送俾你，莫忘记。 忘掉那离情别绪，共你风中相对，追忆那曾踏过的山与水，怀念那无穷乐趣，烟花声声唏嘘，一切忆起心碎，偏不要让它失去。留下了，留下了。 水，没法可挥得去，共你风中相对，隐隐见泪光相对。那无穷乐趣，烟花声声唏嘘，一切忆起心碎，牵不了泪。留下了，留下了一串泪，仍愿意，我愿意照直忆记。 接下来这首的点唱歌就是属于马来西亚的 Terry 的点唱，一首很难叫的电视剧插曲，血洗金刀的电视剧插曲，有这首属于 Terry 的点唱，情深意重。 算等我仍会心甘，我只愿一世共你相分，你仍然是梦里人，情话有千万，泪已先行，我的心里没有别人，但你的我伤心，谁人在多盼望等到你亲近，情意似金石，问有几人，爱得坚决未弃誓盟， 就算打我仍会心甘。我只愿一世共你相分，你仍然是梦里人。情话有千万，泪已先行，我的心里没有变人，但你的却令我伤心。 如果有一日所有的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在一个自己所理想的乌托邦，你说多么好呢？ 今日我们终于找到属于我们小凤迷的乌托邦随想台。 人生匆匆究竟乜事，实在有没有有没有意义。人生点解有咁多事，令得我共你好似痴，好似痴。日子，日子一日咁过，你一生中又有几天真有意义？人生究竟乜事，明得我问你，你问我，边个知？ 继续回来随想台的大细路，今天时间去到11点13分的时间，今天刚听过这首歌就叫做人生究竟什么事，就是属于呢80年代的叶德娴的一首歌来的，咁大家听都听得出啦，就是属于星尘这一张的唱片里面的。咁讲开呢个星尘呢，呢一张专辑呢就是来自1981年嘅。咁呢首呢张嘅专辑呢，我觉得呢就好有呢一个嘅80年代嘅风格㗎。咁最点解我会揀呢首歌呢，咁最近呢即係都有留意下新闻啦，咁亦都呢唔知点解呢好留意呢某一单嘅 一啲嘅官司啦，咁就係咧屬於咧一個嘅屬於80年代一位嘅模特兒啦，咁喺90年代咧就即係發生咗一啲咧幾恐怖嘅一啲嘅事啦，咁就相對10年之後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香港裏面咧我哋呢一位嘅即係裁判司嘅高官咧，就希望咧將呢一件事咧搞即係審得水落石出一啲啦，咁所以咧就係再翻查翻呢一件案件嘅，咁亦都咧睇咗好多呢一個嘅故事嘅主角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所以咧頭先咧就有感而發，其實咧早幾日咧就都有留意呢單新聞嘅時候咧都聽咗呢首歌，咁人生究竟乜事，咁所以咧就覺得咧就好似都幾啱即係好啱呢一件事咁樣，咁因為咧講緊咧，其實咧呢一位嘅故事嘅主角啦，呂慕特兒咧就係屬於80年代一啲芳華正茂嘅年代嘅，咁十六、十八歲嘅時候啦，咁正正係真係非常之靚女嘅時候啦，咁當上咗呢個嘅模特兒嘅職業啦，咁亦都咧係都幾開心同埋幾風光下啦，對於一個嘅小即係對於一個十零廿歲嘅女仔嚟講咧，即係喺80年代咧可以當上呢個模特兒咧，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同埋咧係值得好驕傲嘅一件事嚟噶。咁但係咧我諗其實人生咧都係有嗰種個行嘅路都唔係好一樣啦，咁同埋咧只要你行咗呢一步嘅話咧跟住落嚟嘅一啲嘅結果啊，或者一啲嘅後果咧，都會自自然然咧就不期然咁發生咗嘅。咁一路睇緊呢一單嘅案件，或者咧係喺網上邊咧揾咗好多呢一類呢一單案件嘅一啲嘅資料啦，前前後後嘅一啲嘅前因後果啦，又或者係關於呢一個嘅故事女主角嘅一啲嘅。嘅身世咧，都覺得咧係即係我會覺得咧就籠統啲講句咧，其實人生咧就即係唔可以行差踏錯得太犀利嘅，要小心翼翼。不過咧當然啦，咁太小心咧亦會好似冇乜樂趣咁樣。咁但係咧就唔知係究竟係行錯啊，定係點樣？即係我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完全咧唔係話係外人咧係可以能夠理解嘅。不過咧，對於呢一個嘅故事咧，我會覺得好似真係一套戲咁樣，好迂迴曲折、好曲折迷離嘅一個嘅故仔嚟嘅。其實咧，最終呢一個故仔咧，離不開一個嘅字，就係愛情。點樣可以由一個嘅芳華正茂、非常之靚嘅女仔，變為一個比較神經失常嘅一位嘅女事主咧？真係好費解，好費解呢件事。 寒風吹送雪花。随歌声飘飞，投入白茫夜里，在心中无睡，浮起千串记忆和那次的你，何日再何日，问何日君再来，可知也可知何日。你轻轻在吻干从前泪，用你甜蜜啊，一一依你我忘事，问何日再共一次聚。漫天千片雪花，随心思飘起，人在寂寥夜里轻轻问句，谁可以告知重演那一天，何日再何日，问何日君再来，可知也可知何日，我再可以与君重聚。 若再重会啊，一一恭你我回眸，是吻是爱是痴。再重会啊，一一恭你我回眸，是迷是爱是痴。 或者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呢，究竟呢他对于故事的男主角呢是不是真的是迷是爱是痴醉的。咁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呢是属于即是外人的事，我们就即是不便多谈。不过呢除了是即是领会到这样东西之外呢，即是行差踏错或者是即是要小心翼翼做人之外呢，我觉得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呢，我觉得是都几咩的，都几重要下的。鍾意一样嘢都好，无论任何一样嘢都好，千祈唔好沉迷落去。我觉得呢，其实呢即係呢个故事呢，除咗係一个爱情啦，又或者係即係行差踏错呢两个嘅重点之外呢，係即係呢个嘅，哎呀我唔记得咗，呢个叫做係即係唔好沉迷落去呢，係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㗎。如果呢位嘅女主角呢唔係话係好沉迷落去，又或者呢喺当时啊知道有问题嘅时候呢可以尽快抽身离开嘅话呢，我相信呢个结局呢一定呢会同而家嘅结局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其实大家做人都係一样嘅，除咗係要小心翼翼之外呢，最紧要呢就係好多事都好，千祈唔好沉迷落去。我諗好多朋友呢可能呢沉迷咗一件事呢自己係一定唔知嘅。咁外人都有提过嘅。不过呢即係大家都要有少自覺，就係因為呢自己人哋講嘅話呢可能呢都係未必話會覺得㗎。咁所以呢每做一件事都好，除咗係適可而止呢，最緊要呢唔好沉迷落去呢。咁我諗相信呢即係每一個人嘅心境呢都會好開朗嘅。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 to know? You always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A million times I've asked you, and then I ask you over again.You only answer,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If you can't make your mind up, we'll never get started. And I don't want to wind up being parted, broken hearted.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Say yes, but if you don't, dear, confess,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Perhaps. If you can't make your mind up, we'll never get started. And I don't want to wind up being parted, broken hearted.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say yes. But if you don't, dear,Confess,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Story. without change, and we'd live our lives together, another strange. I didn't lose my mind, it was my answer giveaway. Couldn't stay to watch me cry, you didn't have the time, so I softly slip away. No regrets, they don't work. No regrets now, they only hurt. Drop me a line. Suppose it's just a point of view, but they tell me I'm doing fine. I know from the outside for each other, felt things were going wrong when you didn't like my mother. I don't want to hate, but that's all you've left me with. A bitter aftertaste and a fantasy. 红彩处处，看那天际云。 话再见，烦恼当中一片，前言仍仍在演，而谁人胡言乱语仍然听得见，仍剩着权望，云雾在飘荡，只看见宇宙穹苍，艳阳在云外飞扬，化作了红彩处处，听那春季雷声向似天际，惊醒了原是雨季，人红亦或逝去，仍然红日上，重重离愁别绪，随红彩失去。 啱啱收到呢首歌嘅点唱者就係属于呢喺尋日嘅老李与你节目中主持嘅老李嘅。咁呢首歌呢就叫做彩虹，就係属于呢黄爱明喺1981年推出呢首最后嘅广东点明明是嘅一首我自己觉得都几好听嘅一首歌嚟㗎。咁作歌嘅朋友呢就係曾路德，一首非常之清新嘅民歌。我好少呢鍾意民歌嘅，呢首歌呢係我其中嘅一首。听完呢首彩虹之后，系时候要搞胶珠噶啦噃。 斜阳已倦了，无力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事，情怀也倦了，无复往日痴，烦闷盼望能尽飘，旧事又像轻烟绕着我。余情好比晚霞冷掉，你看片片飞花风里飘，身边枯枝纷碎了，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天边星宿还在照耀，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愿似白云，我愿将浮云轻轻地飘远了，抛开一切好逍遥，我愿将狂潮高声的哭与笑，那句明日多纷扰，又像轻烟绕着我，余情好比晚霞冷掉，你看片片飞花风里飘，身边枯枝纷碎了，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天边星宿还在照耀，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愿似白云在飘，我愿将浮云轻轻地飘远了，抛开一切好逍遥，我愿将狂潮高声的哭与笑，那句明日多纷好逍遥，我愿将狂潮高声的哭与笑，那句明日多纷扰，我要放下友情轻轻的轻远了，

为什么伤斑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归，无数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 这首歌属于 Terry 的点唱，有卢叶薇的为什么，听埋丁先。是啦，听埋丁，个丁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代表这首歌完结啦。好，今天时间来到11点42分的时间啦。咁大家呢听紧的呢依然都是徐之峰全球歌音网的随想台大细路的。咁讲开这首的为什么呢，就是由这个郑国江先生填词的。咁由这个五轮真弓所写的日本歌来的，即是中词日曲，系啦。咁啊，以下来呢首歌咧，亦都系咧，即系又讲四样嘢嘅。咁啊，头先为什么咧讲生老病死啊？咁啊，以下来呢首歌系小凤姐嘅，就系讲呢个比较即系温和少少嘅，就系、是、春夏秋冬啦。 蔽天看春雨绵绵，潺潺的雨洒洒不断，雨不洒花，花不艳。问你怎发现，巨龙云来甜睡了未见面。云霞聚满天，看山岭绵绵，炎炎夏似火般娇艳，山光水色轻扑面，傲笑于世上，少年豪情傲气尽展现。茫茫万里烟，盖千里稻田，红红叶似火 人用眼，而老又困倦。云聚满天，看霜雪绵绵，茫茫白雪冷风破裂，风里叹息伤鬓白，白了少年头，路途寻到尽处没转面，回头望昨天。谁人曾带走一片面，风吹雨打亲体验，路已不可辨，问谁提着脸，命与运。 时间嚟到11:49嘅时间，咁我哋有呢、這个小峰小学 ，Hello Paula， 系啦，我系 Paula。 Hi, hello, hello, hello. 喂，我睇你听你节目之前咧，啱啱时候咧喺睇电视喎， 系 咁啊睇到亚视咧就播阿彪叔嘅特辑啦。 系啊，寻晚都有啊。 系咩？寻晚都有咩？ 寻晚系有一个特别特辑咧，就系、是、有系咪寻晚啊？寻晚八点系咪？ 系啊，我唔知喎，我冇睇到喎。 好似有两晚噶，今集做咩先？其实我两集都冇睇，因为。 我今日第一晚即系请咗一啲圈内人同埋同你一齐讲买嘅嗰个 红亮声 吓， 红亮声系啦， 佢只仔嗰个嘛， 系啊系啊， 香港百几度做， 就韩马利个老公嗰、那个， 系啩，唔记得咗。 诶，你当时年纪小，唔怪你。 系啊，突然间我记得有一场要安排佢死咗噶嘛。 我 跟住我问屋企人，跟住原来佢过亚视， 系咩？ 搞到我隔篱邻舍咧，隔篱嗰啲师奶喊苦喊苦，你知香港百几巡逻都系好戏剧性噶嘛？ 由香港八一去到八六啊嘛， 系好好笑，集集都好开心噶嘛，我冇死过人。 哎呀，原来我唔知道，我唔记得晒喎呢样嘢就真系。 记得就系咁咯，跟住我记得隔篱邻舍有个师奶喊到死死。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头先听到你呢个嘅结局嘅时候，我第一样嘢谂乜嘢？我觉得呢即係阿大婆台比较衰啲囉，人哋过人哋咩啫嘛，转工啫嘛，做咩就人死啫。啊对。 不过呢睇返啦，嗱本来呢阿彪叔过咗身呢，咁就应该係一件比较 sad 嘅事啦。 嗯。 但呢之后睇返呢个即係呢个 特辑。 太特辑啦，咁佢有啲圈内人有梁思浩啊，咁个爆姐啊，嗰啲爆喜静嗰啲喺晒度。咁由开头咧，个个有啲眼湿湿嗰啲咧，讲翻咧，大家系笑剧剧嘅，因为阿詹叔咧俾人个形象系太开心啦。 系啊系啊， 佢讲嘅嘢都太好笑啦，咁一路大家喺度缅怀佢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咁开心噶。 我谂佢系喺女即系做嘢嘅时候咧会。因为我睇嗰啲报纸咧，话佢即系港马咧系可以，佢系第一个喺个电视按紧 show 嘅时候拍台闹人嘅一个嘅马评家嚟噶。 佢有句名句啊嘛，知咩啊？ 我系彪叔，你唔系啊嘛。 系我系董彪，你唔系我讲话，你超 劲。原来系佢，原来佢做，即系原来系 佢。你知佢，即系。唔系好严格嚟讲咧，佢系我师兄嚟噶。 吓，唔系好严格嚟讲，系你师兄。 系啊，佢系我哋学校嘅校友嚟噶。 哦。 咁咧，但系佢系小学部，咁我读女校噶嘛。 哦，即系你嘅小学部就系都系。 系男女校嘅，男女生嘅，当年。 哦。 之后就都系女校啦。咁咧，我点解会知咧？ 吓。 因为我哋有个中文老师有一次同我哋讲，佢又即系唔会倒骂嗰啲人嚟嘅，绝对。但系我佢即系忍唔住睇到阿彪阿董彪讲嘢，真系好笑。我揿咗去听倒骂，啊，佢先知道原来董彪系我哋校友嚟嘅。 哦。 跟住佢话你，总之咧，我讲话你要听，点解啊？我细细个咧就同啲马一齐噶啦。 系啊系啊。 翻学都日日见到啲马噶，因为我哋学校咧就喺马会下边。 哦。 我以前翻学咧，我都朝朝见到啲，即系嗰啲马嘅神操嗰日咧，我就会见到佢哋 嘅。系啊， 一车咁样上，一车咁落。 哇！你知唔知我 上嘅啫？ 见马少过见乜嘢真系，我好少见马噶，唔识噶。 即系旧年啊，彪叔咧仲有做无线某一个节目喺度，即系吹水讲嘢嗰啲咧。 系咩？有咩？ 系啊，嗰阵时佢又坐喺我哋学校门口讲话，最崇拜我哋学校边一个老师，边个法师，因为我学校佛教学校嘛。佢话边个法师系最好嘅，咁我唔识嗰个法师咧，应该好多年前噶啦。 系即系佢个年代噶啦。 系啦系啦，我识嗰啲法师同佢啲法师唔同啦。 啊，OK。 所以佢话我自细就与马有缘啦，咁。都系你先知道，原来佢系我哋校友嚟嘅。 所以咧，阿彪叔叔咧系带俾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八九十年代咧嗰、那个即系好重要嘅集体回忆嚟嘅。 系啊系啊，其实咧，阿彪叔咧，我细个咧觉得对佢印象非常之好噶。咁咧就系佢同麦家都系，因为佢成日喺小凤姐身边出现。 同埋佢，我觉得佢系即系比阿麦家更加倾慕阿小凤姐。喺镜头前边，镜头前边。 当然呢啲都系稿嚟嘅啫，不过咧佢扮得个样系好甜丝丝 嘅，系，尤其系即系我头先讲嗰个金唱片颁奖典礼， 87年定88年到咧？ 88年，因为咧八八年头推出《别亦难》嘅， 吓 系啦，咁所以就应该系88年嘅， 系啦系啦， 咗阿標叔嗰陣時，因為話阿少鳳咁樣好好迷人咁樣講咗幾次， 係啊， 記唔記得？ 係啊，我記得。少鳳啊， 跟住阿肥姐就喺隔離話：，唉，少鳳啊，你啊，佢啊係你嘅咩忠實擁趸啊，佢話傾慕咗你好耐啊，咁樣。 係啊，即係而家俾幾個俾時間你誒，過去同佢同你偶像傾兩句啊，咁樣。 係啦。 跟住佢都仲係少鳳咁樣。 少少。 是不是刁蛮公主昂驸马？ 不知道昂驸马还是什么驸马，喜驸马。 昂驸马好像是，我不记得了，所以是开门的歌几句咯。 是啦，其实呢阿彪叔和阿小凤姐呢好像经常在他身边出来呢，因为一个原因，你觉得粤曲啊。 粤曲是。 阿彪叔呢是一个是不是叫票友 票友，即是票 是啊， 戏票的票。其实我唔知点解噶，咩叫票友啊？喂， 我都唔知噶。 哦， 因为你知读咩啲好大件事噶嘛。 系啦，即系都系沉迷一样嘢，但系即系两个系好大镬噶，真系。 系啊，佢好中意唱粤曲噶，表叔。哦。我就睇翻我特辑，佢都系噶。 系佢有好多亚视嘅片段都系即系粉墨登场噶。 系啊，因为睇翻九十年代一啲报道啦。 嗯。 八九十年代啦，咁小鳳姐有一排咧就經常性咧同阿彪叔叔同埋阿肥姐咧係去粵曲會操曲噶。 粵曲會操曲。 系啊，咩粤曲会啊？ 我就唔知啦，但系咧，嗱，我就即系都曾经经历过去过呢一啲类似粤曲会嘅东西嘅。咁我唔知道系咪嗰个位啦，亦都唔知系咪咁样啦。但系咧，我就系发现到咧，喺呢啲会所里边咧有一个嘅镜牌咧，即系你开张嘅时候咧，譬如话医生嗰啲咪最兴妙手回春乜咁样嘅，系有一块牌咧系小凤姐送嘅。 哇，咁有冇写啲咩噶？ 我梗唔记得啦，年代久远啦，我谂十年前到啦，十年前我见过啦，即系见过。 成写住徐小凤 系啦，徐小凤敬赠咁样咯。 哇，劲、 啊！搵日我哋可以拉大队上去睇下嘅，不过咧唔知道大家惊唔惊啫？吓？唔知大家驚唔驚啫，可以拉大隊上去睇下嘅，即係見識一下香港嘅一啲嘅粵曲嘅歷史啊。 係啦，即係唱嘅上去啫。 唔使你唱㗎，去聽㗎咋。而家嗰度呢係一啲曲藝會呢係俾啲即係俾啲叔叔伯伯呢係聽粵曲㗎。有花生芒、哦、有茶飲㗎。 哦。 係啦，即係好似當年嘅我哋叫歌壇嘅東西，即係譬如好似話小明星徐柳仙嗰類咁樣囉。 咁我諗 少啲 唱嗰次應該冇人喺度 㗎啦。一定冇人啦。粗曲。係，粗曲我諗唔會係做生意嘅時間嚟嘅。係 啊。其實呢，除咗即係88年啦頒獎禮之外呢，同埋我講我小姐經常同佢哋一齊粗曲呢之後，仲有一個呢大家歌迷都好記得嘅啦，就係89年演唱會啦。基本上我諗每一個歌迷有睇佢呢一場演唱會，都會有見到阿彪叔叔同埋阿肥姐做必然嘉賓咁滯。 冇錯，係我都有見過。 我有，你有冇見過？ 有。 係啦，我人生第一次睇演唱會就係小鳳姐嘅89年演唱會。 我就85。 當年好細個啦，對佢基本上咩印象嘅，即係如果唔係睇翻隻 LD 咧，係乜嘢印象都冇嘅。我除咗記得徐小鳳金色衫吊上嗰個半空之外，我就記得阿彪叔叔同阿肥姐。 我平生咧睇演唱會咧，呢個係我第二個嘅演唱會嚟嘅，係啦。咁第一個係85啦，咁而咧我係第一次睇到演唱會係有嘉賓嘅啫。以前就冇嘅，系啦。咁我当时嘅感觉咧就系觉得，咦 ，encore 咗又出嘉宾，咁即系点啊？走得未啊？咁样咯。 系啦，我唔知走未咧，咁样嗰只。 系啊，好乱嘅嗰个环境系。 因为细即系好似而家你又偶然睇演唱会都见到啲公公婆婆咧，即系如果佢少睇演唱会咧，系好俾面睇嘅小凤姐咧，佢都唔知道 encore 话完嗰下佢哋想走嘅有啲都。 系啊，有啲直头即系会走噶。 系啦，佢以为完啊嘛，佢唔习惯有一样嘢。 啊，呢、這个嗱咁讲嗱，即系讲真，小凤姐系冇讲错噶，呢一啲系真系行规嚟噶，无论系任何嘅音乐会、演奏会乜嘢都好咧，梗有 encore 嘅。 系啊， 系 啊， 系啦，所以阿小凤姐冇讲错噶。 系啊，咁你记唔记得89年嘅时候，阿詹叔出嚟讲嗰啲咩？ 唔系阿詹叔，阿彪叔叔。 系喎。 雖然大家都是行開了， 系啦，阿彪叔同阿肥姐 讲啲乜嘢，同埋唱咗啲咩歌啊？ 我梗唔记得啦，我嗰阵时几多岁啊？几岁啫嘛？ 几岁？讲笑咁讲啊，八九年，你都成十七八九岁啦。 冇，八九年边有咁老啊？ 有， 十零岁，十零岁有啦，十零岁啦。初中嚟噶，我记得。 系啊， 系啊。 添啊。 但系真系冇印象。冇印象， 冇印象， 冇印象。 嗰阵时我记得啦，小凤姐介绍，即系着住件红色旗袍嗰阵时咧， 系啊， 介绍咗阿表叔叔同埋阿肥仔出场。 嗯， 我记得有一个台词一个对白咧，系阿表叔叔系整鬼阿小凤姐嘅， 即系整蛊整蛊阿小凤姐 嘅。系啦，佢就佢哋话点解小凤姐咁靓又咁成功，硬系咧就搵咗个男朋友咁样嘅咧，咁样咯。 嗯嗯嗯嗯。 跟住咧，佢话阿表叔话我识睇相嘅，咁我帮衬你。 啊，有啲印呢、這个我有啲印象啦，系啦，睇相好似系。 系啦，衬你两句啦，咁我唔知系咪真系睇咗手定我就话就咁讲，睇个样系我噏咯。 吓。 但系咧我睇到啦，嗰、那个样貌咧都几好，唔错。 系。 年纪咧，佢话大约几多岁咧？当时讲四五十岁咁样啦。 啊。 跟住就话高度咧就同我差唔多，跟住佢小凤姐就好奇嘅追问啊，究竟点样嘅啫，咩样嘅咧？跟住话不过有一样嘢你要原谅佢平时咧就对你一定好好嘅，但系咧佢每个礼拜总有两日唔得闲，跟住点解？因为佢要讲话，跟住阿肥姐就话：，你咁样搵阿小凤姐一份咁样。系咁讲好笑， 咁啊吓，咁小凤姐有咩反应啊？咁样 我唔记得咗咯，冇细记咯，小姐嘅卡卡笑嗰啲啦， 啊哈啊哈， 系啦，然之后咧，我记得佢哋一齐唱咗一首歌嘅， 我就系唔记得咗系咩歌啊？ 系《凤国恩仇未了情》，但系应该唔知系咪我睇嗰晚系咁啊，定话其他人睇都系咧？ 哇！我冇印象嘅，我就系知道阿彪叔叔同埋阿肥姐就做嘉宾嘅啫。佢哋讲嗰啲咩唱，我都冇晒印象啊！真系 当时好似啦吓，小凤姐成日唱咗下一段， 即系一阿叶即系嗰句。 系啦，我哋听开嗰 part 啦。 啊哈啊哈。 然之后就系阿彪叔叔唱落去，然之有女声嗰度咧，就到阿肥姐破天荒唱呢、這个叫咩子喉啊？ 子喉系啊， 系啊，子喉。肥姐唱完之后咧，仲话好惊啊！我未唱过子喉啊，你知我啦，我系唱平喉噶嘛，我个声带咁样嗰啲。 其实系啊，阿肥姐把声就真系高又唔系好得，低又唔、又唔够咁样咯，少少咯。 破天荒练起把声唱子喉咯，咁因为阿小凤姐一定要唱平喉噶嘛。 佢一定系唱平喉，不过我都有个都想听阿小凤姐唱子喉，其实佢得嘅。即系佢好似扮啊，唔系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咯。 音乐说把声啊， 系咯，我觉得佢得嘅，不过佢又唔系好够胆咯，同埋我觉得佢又即系怕你丑，因为你知道即系唱子喉咧，即系你要唱得好咧，你又要有做手同埋啲感情咧，比较娇俏少少嘅。 系，同埋我觉得咧，唱子喉唱得几好咧，啲人都唔觉得你好嘅。 系咪啊？ 唱平喉咧，啲人先觉得你唱得好噶。 我成日觉得唱得子喉都会头痛噶。 你觉唔觉咧？就算系咧，有我系粤曲外行人啊，超级外行人，但系我感觉上咧，粤曲界咧红亲嗰啲咧，都系唱平喉嗰啲人， 即系啲小生啊嗰啲咁样，尤其是系转入反转嗰啲喎。 系啦，当然有啲系传奇人物啦，但系感觉上咧都系平喉嗰个红啲噶。 系咪啊？真系可能，好似系真系。 嗱，即系我斗胆讲一句啊，任伯啊吓。好似任建辉多啲 fans 喎， 戏迷情人啊嘛， 系咪啊？你感唔感觉啊？ 我系我国家 跑啊，嗲，好似系 阿跑 多啲， 即系啦，受欢迎啲啊，系咪咁样？ 系啦，即系啲人觉得女性唱子喉好似有啲必然咁样，哇！女性能够唱到平喉，好似好威咁样噶。 系啊，不过我真系觉得咧，出嚟唱平喉咧，我净系听两个噶咋。 就 系 我之后 讲 嗰两个， 系啊， 仲有邝明辉系 咪啊？我因为佢把声唔够厚啊，系啊，佢唱到，佢唱到，我呢咪嗱咁讲嘅，即系平心而论嘅，咁如果佢唱呢一类嘢，就我觉得就冇佢哋咁好嘅，即系冇两位大师咁好嘅，不过咧，即系譬如话佢做戏啊，或者系做其他嘢，我觉得冇问题噶。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咁样比较下。系啊，所以我同埋我好中意听阿饮姐嘅嘅，即系佢唱嘅嘢嘅，因为咧前嗰排咧，我有睇过陈宝珠嘅演唱会啦，咁佢又有唱佢师傅嘅一啲嘅歌啦，咁令我勾翻起我嗰阵时有听佢 CD 嘅时代咧，听翻嗰一两句咧，我觉得系。阿饮姐咧唱粤曲，你知道唱粤曲嗰啲人咧，即系硬邦邦啊，咁样 bling bling 咁样噶嘛。咁但系咧，佢系即系江中带油嘅，真系你会感动嘅。同埋佢唱一啲，因为佢系即系做一啲文小生比较多啲啦，即系做一啲感情戏。同埋佢同仙姐咧，通常都系做一啲原集剧嗰类，即系比较爱情味重少少嘅戏啦。咁所以咧就听落去咧好有感情，同埋咧真系你会俾人弹咗一嘢嘅，即系叫扣人心弦啊！系真系会有噶，我都唔识听粤曲。 我唔係好識聽粵曲，但係咧，我有一次我記得我睇到好感動，就係、是、咧當年咩一八水災， 一六八啊咩一八八啊東方咩唔知啊， 記得啦， 係啊係啊， 知香港冧山泥好大件事， 佢哋要籌款咁樣嗰個演出啦，係啦 係啦，最後一個任白演出，我係覺得好感動，因為好老實講，佢哋唱《帝女花》嘛， 嗯。 帝女花佢唱过几多千百万遍啦、啊，你明唔明啊？应该照计嚟讲麻木咗噶啦嘛。 系啊。 但系佢哋揸住个曲谱，即系阿饮姐揸住曲谱啦，仙姐冇啦。佢两个唱嘅时候咧，真系 唱到眼泛泪光噶。 系啊，跟住同埋阿饮姐系唱到咧，真系磕头嘅嗰刻咧， 可能真系口干。 唔系啊，佢真系即系点讲啊？ 真系代咗入，真系代咗入去嗰个角色噶。 系啊， 系啊，系啊。 真 系 好似系要同阿姑主分开，要殉情。 你知唔知佢哋 嘅感觉啊？ 佢哋嗰个嗰一个年代嘅艺人咧，都系嗰一样嘢噶。我上次睇阿仙姐嗰个特辑咧，佢都系咁讲噶。即系佢哋睇咗剧本，了解咗个性格之后咧，佢哋就唔系白雪仙同埋任剑辉噶啦。佢哋就系佢，即系故事里边嘅主角嚟嘅。 系啊， 呢个系好紧要嘅，同埋即系点解上几代、上几辈嘅一啲艺人咧咁成功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呢一辈嘅人咧做唔到呢一样嘢。 系啊，真系。我覺得 啲 咩叫交足貨 而家，同埋其實佢哋要交足貨嘅，不過咧可能而家個年代就話即係做翻你自己啦咁樣咯。 嗯。 等於冇共鳴感啊。 少咗感情啊。 係，同埋即係嗰個戲劇化嘅嘢咧冇曬啊！你睇下而家啲戲咧，嘻嘻哈哈咁樣，即係冇乜嘅令人哋。系啊，冇乜灵魂嘅，所以即系上一两辈啲人，你话佢哋老土都好啦，但系咧佢哋做嘅嘢咧系佢系多咗呢一种嘅心机落去嘅。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仲有一个题外话咧，我先头咁讲咯，帝女花啦，咁咧早阵子咧，从一啲朋友口中得知，来帝女花咧，你都听过啦，帝女花嘅录音咧， 哦，我讲过啦，呢、這个其实。 你 讲过 啦， 我讲 过噶 啦。 哦，咁冇嘢啦。 不过我唔知道嗰个教堂叫咩名啫嘛。 喺来帝女花咧录音嘅时候咧，并唔系喺 studio 入边噶， 系啦， 系喺中上环系嘛嘅一间教堂入边噶。 系啊，系一间教堂。 因为佢要利用佢天然最 natural 嗰个 回 音， 系啦，系做呢一个 effect 嘅。 系啊。等嗰啲響螺啊，嗰啲嘢咧，即係 叮叮喳喳， 係啦，就特別靚嘅個聲。 系啊，因为你其实咧，如果你中乐咧或者听粤曲咧，嗰啲锣鼓声咧喺一个 studio 度录咧，如果你细嘅话咧，系好局促嘅，录落去啲声咧，一系就好爆，一系咧就即系唔系好出嘅。但系咧，如果你喺翻一个有翻咁上下大细嘅教堂里边录咧，因为佢哋其实咧。即係教堂嘅設計咧，唔多唔少咧，都因為以前啲人即係講道咧冇咪噶嘛，咁嗰佢所以佢哋嘅設計咧都要咧係有啲聲學嘅嘢，即係要有啲研究嘅，咁所以咧就真係會係幾全聲下嘅。所以啲人話《帝女花》咧呢張唱片咧，即係到而家咧都係一樣係一啲發燒友嘅試機嘅碟嘅。咁同埋咧，佢哋黑膠唱片話喺碟嘢我屋企，黑膠唱片個版本裏面咧都有一兩個版本係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即係佢，總之佢嘅錄音咧就係即係好完美嘅呢樣嘢就。 我唔識嘅呢啲嘢，你聽得到就係。 我聽得到咯，就係所以，因為我有聽過就係點，知道真係好靚聲，同埋你一聽，哇！任劍輝把聲，你係醉咗噶。 啊！ 系会醉嘅，因为佢把声哇靓到即系磁性啦，啊，同埋咧系哇好正，总之就好传真啊！你谂下五六十年代嘅录音，广东唱片，广东粤剧唱片，五六十年代嘅录音要录到咁靓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吓，系啊，咁，所以呢个系哇系全世界作啊！ 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听《帝女花》咯喎。 啊，系，之前我有播过噶，其实。 咩啊？ 《帝女花》。 哦，咁我哋今日只系听翻阿彪叔叔同阿小凤姐都有一齐唱过。 曾经唱过嘅一嘅歌嚟嘅，就 系 《凤国恩仇》。 咁我哋播嘅 version 就只能够系小凤姐咯。 系啦，就系八三演唱会嘅录音片段嚟嘅。 嗯。 系啦，咁啊，不如一齐听下。好啦，唔该晒，宝娜，拜拜。好啦，咁以下落嚟咧，呢一首嘅叫做《凤国恩仇未了情》咧，喺我嘅唱片房里边咧就有嘅。不过咧，啊，我就知道咧好麻烦啦，因为咧系要搵翻出嚟啦。咁同埋咧，试试先。哎呀，唔得啦，咁等等先啦。系啦，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其实咧就准备咗喺度噶啦。不过咧就喺呢一个嘅我嘅唱片嘅 player 上面呢啊有啦，就係，是，呢首歌啊， 呢啲歌唔係我哋唱嘅，唱完会哮喘，足之个 BB 合晕咗。咁另外呢有首歌嗰个流行程度呢都幾高下㗎，睇下我又唱得似唔似样啦。 今日我哋终于找到属于我哋小凤迷的乌托邦，随上台。 好，继续翻嚟随上台嘅时间，咁啊，哇，就系手忙脚乱啊，咁啊，时间嚟到12:12嘅时间，大家听咧系徐小凤全球歌友网嘅网上电台随上台嘅，咁啱啱咧就系播出咗呢一个嘅小凤小学啦，咁就讲开呢个彪叔叔啊，亦都咧讲开呢一个嘅有关小凤姐同粤剧嘅一啲嘅小小嘅关系嘅。好啦，咁啊，以下落嚟呢首歌咧，拣翻啲国语老歌啦，好唔好？咁啊，呢首歌咧，我几有印象下噶，因为咧上个星期咧将呢一张唱片咧转成呢一个嘅电脑档案嘅时候咧，就无意中咧就将我嘅唱针咧就唱断咗，系啦。咁啊呢首歌究竟有几特别咧？其实都好特别嘅，因为咧系呢一位属于国语老歌界嘅老前辈咧当年嘅最后推出嘅一张唱片，其中一首歌咧，我觉得咧系几好听下嘅。 我自从遇见你，总觉得太稀奇，对我总是有一种奇。我每次遇见你，自从遇见你，总觉得太稀奇，对我总是有意若无情。 痴。 我自从遇见你，总觉得太稀奇，你对我总是有意如期。我每次遇见你，总觉得没勇气，从勇敢对你倾诉我的情意。那一天月明朗，我俩并肩行，你总是含情脉脉地把那回起。我自从遇见你，总觉得太稀奇，对我总是有意若无期。 令到我嘅唱盘唱断针嘅咧，就系呢一张嘅唱片啦。咁啊，呢张唱片嘅专辑咧就叫做《可以不可以》。咁啊，唱歌嘅朋友咧系姚莉姐姐。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呢张唱片嘅第一首歌，叫做《我自从遇见你》嘅。咁啊，就系属于咧1965年嘅录音嚟嘅。咁姚莉姐姐咧自呢一张唱片之后咧，就冇再系灌录过其他嘅一啲嘅录音制品啦，又或者系唱片嘅。咁呢只碟咧，我谂都系算系而家我对比下而家嘅小凤姐嘅话咧，都系对比喺就系文明类咁样嘅情况嘅。咁我将来就唔知道小凤姐咧究竟话会唔会仲推出呢个嘅唱片。不过咧，我哋都非常非常之期待咧，小凤姐咧系推出唱片嘅。咁啊，讲开呢一个嘅国语老歌嘅一啲嘅歌手啦，咁仲继续有推出唱片嘅咧，都有几位嘅。不过咧，有一位嘅。歌手咧，咁佢推出嘅唱片咧，虽然咧有啲系一啲翻唱嘅旧歌，又或者咧系有啲有啲叫做系精选碟啦，咁但系咧佢嘅制作咧系非常之认真，同埋咧系佢系一丝不苟嘅吓，咁佢咧就系潘迪华姐姐啦，咁今个星期咧就上个星期呢就喺呢个嘅网页上面呢就有朋友呢就提醒咗我呢，就有一张唱片呢就将会推出啦。咁就係呢佢当年啊自知做嘅一个嘅舞台劇白娘娘嘅舞台劇音乐嘅 CD 呢就将会喺上个礼拜呢就推出市面嘅。咁非常之珍贵，因为呢喺黑胶嘅年代里面呢，呢张唱片呢都系好难揾嘅一张唱片啦。咁大家即系有印象嘅呢就系、是、爱你变成害你啦。咁小凤姐都有唱过啦。咁呢首歌呢就系、是、来自呢一套嘅音乐劇嘅。咁呢套音乐劇其实呢个故仔呢就系、是、白蛇传嘅故仔嚟㗎。咁讲返呢个嘅音乐即系原创音乐呢以前黑膠呢佢就揀咗16首歌推出㗎。咁而呢今次呢一個嘅CD 呢就係、是、將全數嘅音樂啦，無論係唱呀同埋呢一啲嘅配樂呢都一次過呢係推出出嚟呢係哇可以叫珍藏，因為呢好難得呢呢一個白娘娘呢係推出市面嘅呢張嘅 CD。咁同埋呢報稱就幾珍貴下嘅，咁因為咧呢一套 CD 咧，你都知道潘迪華姐姐咧就幾追求完美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咧就將佢嘅呢一個嘅心血咧就係攞咗去美國做呢一張 CD， 咁呢張 CD 咧就限量1000張，非常非常之珍貴一張 CD 啦。咁同埋咧當年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都有睇過呢一套嘅音樂劇㗎，因為咧佢就話咧喺72年嘅時候咧就公演咗60場嘅，咁而喺73年嘅時候呢亦都係再 rerun 咗13場嘅，唔係12場，咁總共呢就係72場嘅，咁都我諗好多人都會睇過啦，喺利舞台嘅應該我記得係，咁同埋呢當年呢佢寫呢個劇本嘅時候呢係佢公演係1972年啦，咁但係呢佢寫嘅劇本嘅時候呢係1960年嘅時間嚟㗎，咁總共呢都用咗6、7年或者係更多10年嘅时间咧，去完成呢个剧本嘅。咁写歌嘅朋友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顾嘉辉先生啦。咁而咧，爱你变成害你呢一首歌咧，亦都撮合咗辉煌呢一个嘅组合噶。咁 大家咧都可能好少聽過白娘娘，或者如果我播曬成套音樂劇嘅話咧，大家都會瞓得著噶啦。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咧，選段咗呢一個嘅白娘娘嘅幾首嘅比較係主題啲嘅歌，就送俾你嘅。咁啊，以下呢個錄音咧，亦都係屬於咧潘迪華姐姐咧喺1999年嚇喺呢個文化中心咧舉行呢個演唱會嘅時候咧，就將呢一個白娘娘嘅舞台劇咧就係選段地咧就搬上咗佢嘅演唱會嘅，咁啊一個編曲咧非常之精彩嘅一個嘅選段嚟嘅，大家聽聽。 奇妙，奇妙，实在太奇妙。你看青山绿水，丢下七槐一草，来到人间，寻找快乐逍遥。可笑可笑，实在太可笑，有人羡鱼太多，农夫怪鱼太少，太多太少，人间吵吵闹闹。 梦想，有爱有恨，做人太奇妙，有爱有恨，做人太奇妙。在那梦里，一切都是依稀，可是我还能记起我在梦里。 忙着赶去做家乡里，忙着 谁的错，是谁的过，造成这世界上不平的事情那么多。博学图理成大夫，自尊真要做囚徒，明明都是为自己，哪管他人做痛苦。 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是谁的过， 是谁的错，是谁的过，造成这世界上不平的事情那么多。 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是谁的过， 黑白不愿分清楚，颠倒是非装糊涂，若是真有因与果，情愿日日念弥陀。 可笑可笑，实在太可笑，可笑可笑，实在太可笑。 是谁的错，是谁的过，造成这世界上不平的事情那么多。 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是谁的过，是谁的错。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海，我爱你变了海，你万种恩情变我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为什么好会变成歹，我爱你变了害你，千帆好意成王。难道世界真是苦海，三头六臂跳不出来，难道人生只有悲哀，千恩万爱都不没有恨，我只有爱，为什么偏会把你爱，我爱你变了害你，早知害你我 down 我没有恨，我只有爱。为什么恨来爱不来？我爱你，越来爱你，早知爱你。 在我印象中呢，呢首嘅爱你变成害你呢係即係几经典嘅一个嘅作品嚟㗎。咁呢啱啱听过呢，呢、這个呢就係属于呢喺99年啦，咁潘姐姐呢喺呢个文化中心举行嘅情牵真爱演唱会里面嘅其中一个嘅选段嚟㗎。咁亦都呢係将呢一套嘅音乐劇白娘娘呢就係、是、将佢嘅一啲嘅主题歌呢就唱返出嚟。咁当中大家听到有个有把好靓嘅女声嚟嘅，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个咧？就系咧属于咧当年啊呢一套剧嘅另外一个女主角啊，即系当年嗰个剧嘅女主角个名叫小青啊，就系、是、一条青蛇嚟嘅。咁咧就系叫做佢嘅名字叫心心，系啦。咁当年咧都系佢咧心心啦，同埋咧另外一位台湾嘅歌手包立咧系主演呢一套嘅音乐剧嚟嘅。咁我啱啱咧讲紧呢一个嘅音乐剧嘅时候咧，就有嘅朋友咧就指正翻我啦。咁其实咧呢套音乐剧咧就唔系喺呢一个嘅利舞台度上演嘅。咁原来咧就喺乐宫戏院，系啦，大家都唔知道边度嚟嘅。乐宫戏院咧就系咧喺呢一个弥敦道同埋金巴利道交界嘅一个地方嚟嘅。咁究竟系边度咧？我要迟啲咧去呢一个嘅尖沙咀实地考察一下，究竟系边个地方，同埋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喺呢一个嘅网上边咧揾到呢啲嘅资料。我自己对呢首歌或者对呢套剧咧，或者对呢首歌啦，听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咧，唱过呢首歌嘅朋友咧唔算太多噶。咁除咗有潘姐姐啦，咁有罗文啦，罗文我都有呢一张嘅唱片嘅，就系喺呢一个小李飞刀里边咧，佢系有唱过呢首歌嘅。咁同埋小凤姐嘅，咁我记得咧潘姐姐曾经讲过嘅，咁呢首歌咧净系俾阿 Loki 一个人唱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嘅永恒同埋文字嘅 CD 咧系冇呢首歌嘅。咁因为呢即係版权问题啦，咁呢首歌呢就係属于潘姐姐嘅制作公司嘅一首歌嚟㗎。咁我对呢首歌呢就个感觉好深㗎，唔知点解㗎，即係嗰种感觉系几特别下㗎。咁再加上呢系听到呢一个嘅白娘娘呢套音乐剧里面嘅呢个歌啦，咁再加上上个星期呢好开心咁样吓，无论点样都好呢，放工呢即刻走去唱片铺呢去等呢一套嘅白娘娘嘅 CD 呢即刻买返上手呢，就一路听过几日㗎啦。咁系几犀利下㗎真係，因为当时七几年嘅时候呢音乐剧呢一样嘢呢只係觉得系一啲西方文化嘅一啲嘅即係表演艺术嚟㗎。咁大家都知道啦，百老汇啊 ,Broadway 啊，咁好多一啲五六十年代嘅音乐剧啊，或者系六七十年代，就算而家都会有新嘅音乐剧推出啦。咁而喺香港呢呢一套白娘娘呢真係叫做正正式式叫做系第一套嘅华语音乐剧嚟㗎。咁如果大家呢都要好鍾意音乐剧，又或者呢对于呢、這个比如话雪狼湖啊好喜爱嘅话呢，咁我相信呢套嘅白娘娘呢都系一套即系音乐香港或者系中国音乐嘅音乐剧界里面呢即系比较系可以叫做话系指标啦。咁因为呢就当中听返好多歌呢，其实佢哋都系好有呢个百老汇式嘅音乐喺里面嘅。咁功不可没嘅呢就是、有呢个嘅音乐嘅总监就是顾家辉先生啦。咁而呢当中呢套 CD 里面呢都讲咗少少历史呢，就是话呢喺首演嘅60场里面呢嘅导演呢就是、正正呢系我以前学校嘅一位嘅校监佢呢就是、叫做卢景文先生啦。时间嚟到12点40分嘅时候，大家听緊呢系徐小凤全球广播网嘅网上电台徐想台。 为怕君你变咗心，情人泪目观看 难开泪，离合不凄亦有缘分。愿与君你两相亲，情人动人心。最惊因爱一旦受波折，难忘街老人笑爱问。旧事已断，欲镜有裂痕，因爱成怨恨。生就相聚，死也化蝶，几许所愿前生。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转心。斜丝千里早已系足累，缘分天赐不必缘分。分天赐不必缘分，斜丝千里早已系足累，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都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歌，咁啊属于咧系啼笑姻缘。咁啊，我其实个感觉咧会觉得，即系听完爱你变成害你之后咧，都会拣呢一首啼笑姻缘嘅，因为咧都系即系香港嘅演艺界里边咧比较重要嘅一两首歌嚟。咁啊，头先系一个嘅音乐剧啦，咁而呢一首咧就系属于咧系嘅电视剧嚟。咁当中咧有好多好多嘅点讲啊？幕后人马咧系即系都系好出名，同埋咧系即系大师级嚟咁啊！有钟景辉啦，咁亦都有陈友厚啊，李思琪啊，咁好多好多嘅台前幕后嘅人咧系炮制呢一只电视剧嘅。咁我就冇睇过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几时无下咧，即系可以睇到呢一啲嘅好东西啊，一啲好嘢嘅人咧即系我觉得唉，即系如果我成日都系咁讲嘅，如果我早出世30年咧，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几幸福下，因为咧可以听到啲非常之经典嘅东西啊。讲开经典，又点可以离开小凤姐呢一首最经典、最经典嘅金曲咧？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留。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 谁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萌然因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如果讲紧咧系爱你变成爱你，系七十年代嘅经典，讲紧啼笑姻缘，亦都系七十年代电视剧嘅经典嘅话咧，我谂相信八十年代嘅经典咧，除咗系一啲好流行嘅譬如话谭咏麟啦、梅艳芳或者张国荣嘅歌之外咧，小凤姐嘅呢一首嘅《顺流逆流》咧，我谂相信咧对于八十年代嘅人咧，一定冇边个咧系唔识呢首歌噶啦。咁好啦，咁啊节目咧去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咁希望咧大家咧继续留守住我哋嘅徐小凤全球歌友网。咁啊，将会咧吓三月八号嘅日子咧，就会系我哋嘅网页七周年嘅庆祝啦，咁当中咧都会有一啲好令人哋出奇赞叹嘅嘢咧送俾大家嘅，咁啊记住咧留意我哋徐小凤全球歌友网啦。咁啊星期六嘅十一点嘅时间咧，朝旧都会有努力与你嘅节目啦，而星期日嘅晚上十点半至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咧，都会有大细路嘅播出嘅。咁啊喺呢度咧，祝大家有个好愉快嘅一周，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喺节目结尾嘅时候咧，就唔记得咗宣布呢首歌添。呢首歌咧就系属于咧系 Happy Lamb 嘅点唱啊，属于我哋小凤迷嘅对于小凤姐嘅一种嘅挂念啊。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送俾 Happy Lamb， 亦都送俾所有嘅收听嘅朋友收听。祝各位晚安，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一周。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每次我走近，总是那么悄悄地，不敢使你压抑，让你发现自己是幻影。每一次我唤你，总是那么细细地，不让寂寞听到嘲笑我容温柔的声音。每一次我离去，总是那么轻轻地，不敢将你惊醒，让你发现心在我梦里。每一次我等你，总是那么静静地，不让光阴知道，安慰我容无言的叹息。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记写成诗，诗的背后全是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